如果终有一日，我哋终要被灭声灭口，再听唔到香港人嘅声音。今日你更要珍惜支持有人继续勇敢发声 ，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，炮轰不已，一直坚定坚持。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。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、PayMe、Patreon 转数快缴交。力争公道、公义、公理，哪怕歇斯底里，在间微利，战斗到底，力竭胜势，直到胜利。请支持 My Radio。 大家好，玉敏踢爆之说文解字第一集，今日同大家见面。今日要讲嘅系政治就是谈论，英文系 Politics is talk。今日嘅讲题系天下至广，非一人所能独自。嗱，呢句说话系出自北周书文帝纪中嘅《诏书》。今集嘅主题系绝勇骰字。绝勇骰字点解呢？绝就即系嘟起个嘴，或者个聚拢个嘴唇去吸咁解。勇咧就系毒疮，骰咧即系奶或者甜，痔就系痔疮。香港流行嘅潮语嘅撚字咧，可以讲系无处不在，例如穷撚、毒撚、道德撚、耶撚。连食肆都有。 大家好，说文解字第一季将会逢星期五晚十点钟再度在 My Radio 播出，而即晚亦都会在 YouTube 提供节目重温，大家唔好错过啦。 嗰个撚咧系一样系名词， 而节目已经上架，大家可以透过 PayPal、PayMe 或者 Patreon 付费支持，多谢大家。 双十节。2021年9月24日，癫狗編輯室梁錦祥。鄧炳強和蔡英文的立場其實很接近，就是去中華民國化。鄧炳強接受《星島日報》採訪的時候問，如果沒有分裂國家的意圖，為什麼要慶祝雙十這個日子呢？慶祝雙十節和台獨扯上關係，實屬天下奇聞。真正的台独分子就是要同中国历史全面切割，先至否定纪念双十节。套用一句文革常用的口号，邓炳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，赢左实右。香港小学生都知道，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，推翻了满清王朝，亦都同时推翻了中国数千年的君主制度，建立共和。凡是中国人都应该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。毛泽东讲过，孙中山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，推翻了满清的统治，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，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，并且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。辛亥革命以后，边个想做皇帝都做不成。所以我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。即使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，毛泽东都不会愚蠢到抹杀中华民国的客观存在。道理很简单，没有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，又何来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呢？这种历史次序才符合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。2011年的10月9号，中共隆重其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大会。当时九个中央政治局常委，包括胡锦涛、温家宝、习近平等全数出席，难道他们又有分裂国家的意图吗？更加讽刺的是，香港保安局日前在回应陈同佳案的时候这样说，只要台湾当局不再政治操弄，容许陈同佳入境台湾，双方警务单位就即可展开安排研究，以认真及务实态度处理事件，案件就能了结。如果台湾真的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那又有什么理由陈同佳不能入境呢？保安局指责台湾当局政治操弄，咪即係變相承認對方係一個政治實體。 如果政治正確，保安局應該將台灣當局改為台灣省當局，知冇？當被問及如果有人高舉或者掛起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同埋叫相關口號，係咪違反呢個港區國安法？鄧炳強又答到唔清唔楚，佢話要睇下旗上面有冇寫字，寫咩字，附近有咩人，佢哋講乜嘢，我哋會按個別情況處理。喂，是否違法按個別情況處理？咁個別情況包唔包括警員當時嘅心情，亦或係按照中聯辦嘅秘密指令嚟辦事呢？更加好笑嘅係，呢一位保安局局長又話，重點係有冇意圖分裂國家。如果真心想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，我哋一定揾到證據證明你心裏面所想嘅同埋你所做嘅事。哇，鄧局長真係好犀利，佢識得讀心術，是我们肚里面的一条蛔虫。这种意图论呢，其实都很符合国安法的精神，即是思想可以入罪。下一步就应该有思想警察。不是，我错了，现在已经有了。要将思想控制做得彻底，不单只要全面禁止庆祝双十节，禁止用中华民国这四个字，还要删除学校历史科里面的民国史。中国近代史只准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讲起。孙中山一生人唯一贡献就只有联俄用共。而家我又想考下邓局长。1997年10月10日癫狗周刊创刊号封面写有国民党不举黄毓民扯旗的标题，并且徐刊附送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一面。黄毓民当时心里面想的同埋所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多谢各位收看收听同埋分享本节目，请付费支持《癫狗日报》，多谢大家。